好，翻嚟第三节。 好，第三节啊，嗱，第三节咧，咁我哋咧又讲下啲唔同嘅消息啦。咁咧就第一单咧就要讲下咧呢个美军基地。嗱，大家咧如果咧有印象咧，我哋咧曾经讲过咧，美军嘅基地系遍布全球噶嘛。 系啊， 即系 suppose 咧成个地球咧都好似咧系美国驻军，咁所以咧如果你外星人嚟到咧，你会觉得咧管治地球咧其实系一个领袖叫美国咯，咁样。 系啊， 咁基本上你度度都见到基地嘅，好犀利嘅。好啦，咁啊讲开咧，嗱美军基地既然有咁多个啦，咁我哋咧有时都会谂，嗱而家咧最兴就讲全球嗰咩叫做全球增温系咪啊？ 系啊， 即系全球暖化问题啦。咁啊，全球暖化其实嗱影响我哋就梗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影响美军嘅咧？其实咁呢个大家都要谂、啊。 佢都要烧油噶啦，系咪？ 系咪？咁其实你话空军同海军咧，其实有冇机会咧会有啲问题咧？咁咧，我哋有人就开始话啦。嗱，举例咯，我哋先讲最其中一个海军基地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咧？就喺印度洋有一个嘅。 系。 印度洋咧有个位，中间大个中间就个岛嘅。 岛系。 系啦，唔知道叫做Diego Costa 定 Diego 乜嘅。 系。 系啦，咁咧嗰个位咧。那个岛咧，其实咧就系一个你谂下，成个印度洋就得一个咁嘅岛，咁咧嗰度有个美军基地， 即系好似马尔代夫咁啊，喺中间。 系啦，咁你但系谂下呢个基地就可以支撑晒美军喺成个印度洋嘅军事行动嘅，系嘛？有个支点，有个立脚地嘛。大家有冇谂过，如果我哋最后全球暖化，啲水温上升，会唔会冚咗个岛咧？ 哦，马尔代夫一样啦、啊。 咁你冚咗个岛，你咪冇咗军事基地咯。 系咯。嗱、啊，呢、這个系，若你有愚公移山噶嘛，填高啲就岛咯，系咪？ 唔系，但系你又唔好似大陆咁可以做个岛嘅。 我要做容易嘅。 Suppose 啊，即系美国如果要做都有机会啊。 系啊。 不过又咁讲，而家咧，即系大陆咧，有时佢研发嗰啲嘢咧，佢啊真系可以用一个不计成本嘅角度做嘛。咁所以咧，你美国咧，佢唔系做唔到贵咁做啊。咁所以就要睇情况。嗱，头先呢个咧系第一个情况啦。 系。 咁第二个咧就系咩咧？例如话你喺卡塔尔咧。咁你未有嗰啲空军基地嘅、 啊， 但你喺沙漠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你嗰个沙漠咧不停沙漠化咧，不停冚过嚟啲沙， 系。 咁你嗰啲军机你点样顶咧？ 顶唔到啊！引擎入沙大镬噶喎。 系啊，你顶唔到噶喎。咁、啊、即系呢个又会系其中一个呢咁嘅问题。咁于是咧，原来佢哋发觉咧，嗱，举例啦，例如话呢个地球越嚟越热啦，咁啲机咧，其实你维护嘅时候咧 ，suppose 佢咧啲机咧，例如其实美国啲机啦，佢唔 suppose 即系热到咁噶嘛？ 系。 即系佢可能佢哋个无论嗰个水诶个温度啊湿度其实都系大概系一个正常。 湿度系最麻烦嘅。 咁但系咧，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嗱，好干就冇事喎。咁如果你要去南海咁点算咧？ 湿啊，好麻烦，系啊。 好麻烦噶，其实系啦。所以点解咧？你见到南海咧，如果真系佢摆飞机咧，佢唔会摆得多噶。我当啦嗱，之前咧我哋未讲咧，菲律宾咧未有啲空军基地嘅， 系 咪？即系苏比湾啦嗰啲，咁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摆飞机咧？我觉得就算肯俾佢摆咧，佢啲飞机都要成日换嘅，因为咧其实啲盐即系嗰个 盐食、 盐食啊，或者嗰、那个侵蚀嘅程度都会好高。咁变咗咧，其实咧依家最大问题就系佢哋个维护啊，个维护好大问题。咁咧其实使钱咯，讲真，咁使钱嘅话，佢哋谂佢会唔会起咁多机库咧？一架机库就装一架机，咁如果我部署卅架就要摆卅架机库，我要砌完之后仲要俾电， 就除抽湿， 抽湿仲要请人，请人帮我哋抹嘢，帮人成洗，系啦，咁你又淡水剩嗰啲嘢啦，哇咁好贵啦，咁仲要佢咁多个海军基地，咁每个少少你都唔掂噶，咁所以咧呢个咧就极端气候咧，有时我哋八卦下咧，原来咧其中会有一个打击咧就系美军，因为美军太多基地。即系你唔同俄罗斯咧，依家咧基地咧，可能你讲紧叙利亚一个啦，啊叙利亚有两个，一个空军基地，一个海军基地，佢都唔算多啦。大陆唔多啦，大陆就一个叫吉布提嘛，佢又唔多，咁所以咧呢啲佢顶得住嘅。咁啊美军我哋就睇佢点想点搞啦。嗱下一章咧就讲到俄罗斯咧，有啲专家咧，喂呕牙刷嗰啲专家，佢咁讲，佢话其实咧佢睇死咧金仔咧，而家啲射导弹咧冇料到噶。佢点样觉得佢冇料到咧？ 咁你啲导弹，我都系我啲旧货嚟啫，系咪？ 好多人都讲，其实金仔啲导弹边度嚟嘛？嗱，我哋其实睇佢边度嚟咧，我哋睇几样嘢嘅。嗱，第一个咧就要睇佢个动力系统嘛。即系个动力系统咧，即系例如话你嗰个火的动力系统，嗱燃料啦，一个系，一个咧就个动力系统，即系边度嚟咧？ 个引擎。 有啲人咁讲啦，有啲人就话咧，伊朗俾钱佢，就叫金仔或者佢老豆整，然之后整完之后咧就卖翻俾佢。所以咧，伊朗系禁住嚟嘅，所以美国就要禁住伊朗，因为禁到伊朗就禁到北韩。 伊朗俾钱俾北韩整导弹，又卖翻俾伊朗， 冇错， 咁得意， 因为自己整唔到。 点解自己整唔到？ 因为 点解北韩人整到 咧？佢真系系做金主分定嘅喎。 系咩？ 就呢嗱呢个咧就系非正式嘅。 哦。 但咧有啲人咧阴谋论就话，阴谋论话点解美国要揿到伊朗揿到咁死咧？佢就系全世界嘅恐怖主义嘅大佬。 哦。 总之咧，反到美国嘅嘢咧，佢都做。咁所以咧，背后咧，佢就会不停分定啦。例如北韩系佢其中一个分定嘅国家啦。 系。 所以咧，北韩做完呢啲嘢之后咧，就俾伊朗。 哇！ 有啲人就咁讲，就调翻转话咧， 点运去伊朗？ 就话咧，伊朗因为以前咧收咗苏联嘅技术， 系啊， 执咗好多飞毛腿，跟住就将啲飞毛腿嗰啲嘢卖俾金仔， 都唔奇啊！ 一金仔整好啲嘢之后，调翻转卖翻俾佢。 系啊， 系啦。喂，但系咧，我哋系咪有一单讲过咧？埃及军方都试过买波嘢， 系啊， 仲要我自己人周翻自己人， 系啊，迫击炮啊， 即系海关周翻吓，原来军佬要玩啊，早讲啊嘛，啊但系一周咗点算啊？系人都知咯，咁样单嘢超核突噶嘛。咁样讲翻咧，就系呢个咧就俄罗斯佬就话，其实你嗰啲货咧，其实来自边度咧？来自前苏联。 嗱，即系啲都市传说啦， 都市传说系 呢个苏联冧咗之后咧。咁咪好多加盟共和国嘅前加盟共和国嘅， 系冇错。 咁大家都系冇水，所以散水嘛， 冇水散水啦，系 冇水咪散水咯。咁有咩可以卖咧？ 系 咪伏特加啊、鱼子酱啊？ 系 咁嗰啲嘢食嘅啫。 系 咁仲有咩可以卖啊？ 佢哋最多咪军火咯， 卖核弹咯， 系咯， 卖军火咯，卖飞机坦克咯， 系啊，卖人才咯。 以前叫做呢个叫做军武器嘅 supermarket 啊嘛， 系啊， 以前好多咁嘅都市传说就系、是、有钱可以买噶，系咪？ 佢感觉依一次唔似咧，美国咧，即系例如话你住屋企咧，你而家要搬啦，我咧就是、我后院咧开一个大平卖， 系啊， 大家两蚊就执下，三蚊就执下，嗱我散水噶啦，总之 我搬噶啦，我搬噶啦，系啊， 就会有啲似呢只啦， 系啊， 系啊，咁咧依家咧个问题咧就嗱，俄罗斯咧有专家话，佢哋咧个问题就是电子嘢唔得，即系个电子嘢，咁咧你电子嘢如果唔得嘅话咧，嗱有几个问题啦，嗱如果大家咧你射导弹上天嘅时候咧，你系咪要？令到个导弹咧系长期追踪住个目标咧， 系啊， 咁你得几个方法嘅啫 ？GPS 第一个咧就系佢入面嗰个螺头系准啦， 系， 咁但系你偏差大噶嘛，即系你可能讲紧系，如果你射咁远，可能讲系几公里或者几十公里噶嘛，远度， 嗯、 好啦，咁如果你另外一个就 GPS 啦， 系 GPS， 咁但系边个 GPS 咧？嗱，美国唔会俾佢啦 ，GPS 中国唔开俾佢啦。 open 噶嘛 GPS 系 GPS open， 但系美国当佢 test 到你之后咧，佢会将你个目标校到好远 哦， 然之后落海， 即系将嗰扎 GPS 全部就 将你个信号引到你去到唔知边 哦。 即系其实佢心，如果佢心理唔好，如果佢个人衰咧，射翻平洋都得噶，好、 哦、 变态噶，即系引到佢射翻平洋。咁所以咧，我想讲，即系佢一定唔用 GPS 噶嘛， 系 佢又唔用大陆个 BDS， 因为大陆唔会俾佢啦， 系。 俄罗斯如果都唔肯俾佢，咁点算咧？欧洲一定会俾佢噶啦。 用翻最原始嗰只 V 二仿制咁上链咯。 但系问题啦，就系问题咪个偏差咪大咯？ 好大噶。 但系如果你射美国本土，理论上都冇所谓啦，射到边都得啦。但你射关岛啊，可能射唔中噶喎。 系咯， 系嘛？所以美国佬就话， 跌落海 咯。系啊，跌落海咯。所以美国佬其实就即系相对嚟讲就知佢啲电子嘢敏敏地，咁所以就麻麻地嘅。咁俄罗斯嗰啲人咧就成日都话咧，佢入面冇乜电子工业啊。所以咧，如果你要飞万几公里咧，基本上你如果要整嗱，你个弹头我哋讲过啦，个弹头咧，其实如果个弹头个重量咧，你系讲紧咧系你唔可以将佢微型化做到好细，因为依家 suppose 佢哋系一个弹头可以装十支嗰啲嘅分导弹头， 系啊， 佢就系一嚿啫，但系讲紧系几多咧？可能讲紧系超过1000磅， 哦， 其实你 carry 唔到咁远，你10000公里，咁你谂下要几多燃料？所以唔得咯，所以佢哋就觉得佢应该做唔到一样嘢，即系做到啲咩就 系、 是、做唔到纤维，做唔到啲复合材料， 是 啊、你净系用啲金属唔得咯， 系啊， 同埋咧佢耐热都唔得， 好似话佢连嗰、那个嗱 个罩都做唔到， 嗰、那个你导弹有分几段噶嘛，你分离嗰段、 啊、三段咯，如果佢啲要 分离嗰个计算啊， 系 即系爆几多会我定到嗰、那个 系就脱离 脱离嗰个其实都佢都搞唔掂。 其实真系唔奇噶、 啊， 其实真系唔奇，因为你都牵涉到咧嗰、那个都计算个行情咧、 啊， 其实系劲噶， 计得好准 嘅，系要计得好准，所以咧嗱呢、這个咧就啲专家讲噶，就唔系我哋噏啦。好啦，咁下一单咧就這個呢个咧都会咧系同我哋咧头先咧讲夏威夷试射嗰个咧有少少接近嘅。這個、呢个咧就讲咩咧？就讲到美国咧要试呢一个叫做超高速防弹飞弹防御系统啊。這個、呢个咧就得意喎 ，Alex。佢呢个咧，其实玩咩咧？佢就唔系玩高科技嘅， 系， 佢呢个系玩低成本噶， 系， 系啊，即系呢个咧系好，即系咧你睇翻咧就有啲搞笑嘅，就系咧嗱，大家见唔见到咧？依家呢个船舰系咪啊？ 系， 咁咧你见到有个炮啦吓，咁射啦，你见到咧呢度有个炮弹系咪啊？ 系啊， 咁咧你冇都觉得呢个样有少少熟口面啊？即系呢个我哋之前讲过噶啦。 呢、这个都似翻普通火炮， 你觉得有冇啲似咧？我哋火炮啦， 系啊， 同埋有少少似咧，之前讲电磁炮嗰啲 feel 啊， 系 少少嘅，不过电磁炮扁啲噶嘛， 好似有个弹头啊，有动力噶嘛，系嘛？ 佢咁嘅，佢有啲翼咧，又系可以导航嘅， 系啊，导下动力噶嘛， 系啊。咁呢个咧，听讲咧就一个五寸嘅炮弹嚟嘅呢个，个初速可以去到几多咧？初速咧可以到两倍音速， 我唔系好高啫， 两倍音速。系啦， 普通啫。 系啦，咁咧佢就讲紧咧就话，但系呢嚿嘢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应该系会平啲嘅，就因为而家咧，例如举例，例如你要射个外国者啦， 系， 咁你大概咧就要$300,000啦， 系， 咁啊呢个咧就会平好多，平好多。嗱，要平几多咧 ？Suppose 啊，系$80,000+， 哇， 就少好多。同埋咧，佢讲咧佢个命中率咧其实就唔高嘅， 即 命中率系得10% 嘅啫。 哇！ 10%，但系如果你射得够多，例如话你射到22，嗱，佢个统计咁计噶，你射到22支出去之后咧，个命中率就有90%噶啦。 哇！ 即系我哋斗快咯， 即系够多， 佢要射得够多。咁所以咧，因为咧，如果你记得咧，我哋讲过咧，电磁轨道炮咧好处就系佢射完一炮之后再射两炮都快噶嘛。 系啊， 22发咧应该一分钟射到嘅。如果一分钟可以射到22发， 呢个电磁炮定系普通火炮？ 呢个普通火炮嚟， 普通火炮， 我相信普通火炮。 分钟22发。 唔知得唔得？但如果佢真系可以一分钟射到22发咧， 因为啲全部 autoloader 做晒噶嘛， 系啊，做晒噶。所以如果佢真系做到嘅话咧，有机会咧都难到呢一啲近距离难到某啲导弹噶喎。系啊，咁但系咧，当然啦，呢个咧就同我哋头先讲夏威夷嗰个咧就弹道啦。 哇，呢个知 呢个咧就防啲防蓝会多咯。 呢个要试下先真系要。 系啊， 搵啲靶船试下先。 搵啲靶船试下啦。咁但系呢个咧就。睇下美军嗰个发明会再点样去做啦，咁因为呢个咧都几划时代嘅，即系如果你做到嘅话，好啦，咁咧就讲埋下一章啦。嗱，下一章咧就讲到咧 F 廿二，嗱 Alex 咧成日同我都讲咧，就话 F 廿二系咪觉得好似好嘥噶嘛？ 系咯， 嗱，部嘢劲噶嘛， 劲到晕啦，空战嚟讲啊， 但系又好似冇乜用法， 空战霸王，因为冇乜飞机同佢斗到， 冇第一冇对手啦， 冇对手。 就大家有谂过佢潜在对手咧，就其中一个就苏-35啦， 苏-35啊，苏-37啦。 咁上次讲个苏-35就系嗰个 神话啦吓， 神话啦， 喺你后面同你讲 video 啦，好似系同你对话啦。 后面同你对话。咁另外咧就苏-57嚟紧，如果出嘅话，系咪会同佢有得抽咧？ 做苏-57，唔知几时服役啊？ 嗱，苏-57其实嗱，歼-20有啲人成日嗱，如果喺国内嘅网友咧，就会成日都 J 咧，歼-20同 F-22，就算我赢唔到你，我都同你平手。个原因因为我慢你廿年，我啲电子嘢劲过你，我个雷达数得远过你，我啲导弹劲过你， 佢哋 upgrade 嘅啫，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大家即系都明白咧 ，F22 咧嚟紧个雷达会换嘅， 系啊。 但系咧又系嗰句，咁其实佢会优先换俾 F35 定换俾你咧？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唔知嘅，即系要睇下美国佢点样部署。咁而家咧，其实 F22 佢哋点定位咧？嗱 ，F22 咧定位咧，暂时都系嗰啲叫咩啊？飞虎队。有特别任务就出动啦。 系， 如果冇平时真系可以唔使出动。 平时又唔使用隐形啦。 系啊，都唔需要。咁依家咧，基本上咧，佢哋就咁嘅。佢哋通常咧，将 F22 咧就分咗做两架或者四架咁执行任务嘅。 系， 两架或者四架咁样啦。佢哋依家就咁，佢咧就将四架咁咧就分咗做一个 unit。 系， 呢四架咧有咩事就要喺24小时之内去到全世界其中嘅地方咧。就攻击噶啦，咁呢个咧叫做一个叫做全球打击计划， 系啊， 嗱，咁啊 suppose 啊，即系咧如果佢呢啲咧要做咧要点咧，嗱，大家啲印象中咧美军咧咪好多嗰啲运输机嘅， 系啊， 即系例如话 C5 啦， 系 C17 啦， 系， 嗱，大家比较熟嘅应该系 C17 啦 ，C17 系， 即系个霸王啊， 大啲系啊 ，C17 个霸王，咁咧 suppose 啊 C17 咧，佢应该咧起码都载到一架 F22 嘅， 诶， 系啊，得噶， 摆入去啊， 系啊，摆入去啊， 拆个翼摆落去啊， 摆得入去噶。摆得 细喂， 摆得去噶 C17， 咁 咧，应该唔细，成个应该制度嘅 C17，C5 定 C17 咧，要谂，但系咧佢应该系用呢啲嚟去制去载佢嗰个嘢嘅，应该唔细噶，应该都几大噶 C17 度， 哇， 系啊，比较重型噶，因为 C17，嗱 C 如果你讲我哋平时讲C130就唔得啦， 哦 ，C130就唔得啦，咁啊 C17 应该得嘅，咁咧 suppose 就会载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咧就去进行一个攻击啦。 咁嘅情況。 OK， 咁咧就嗱，依家 suppose 咧，如果 F22 咧真係可以做到咧四架機咁樣出啦，咁然之後咧就嗰啲 C17 啊，剩嗰啲嘢可能做啲後勤啲嘅嘢啦。 係， 咁啊幫佢載緊某啲嘢咧。同埋咧，我有時都諗我自己 FF 嘅就係 Alex。係，如果將 F22 再配一啲好細嘅機喺佢附近飛，咁嗰啲機咧就幫佢偵察啲嘢。係，然之後咧有啲咩爛頭追任務，就揾佢做。 其實已經有個模擬嘅 video 係。讲咗呢样嘢噶， 系嘛？即系唔系我 FF 噶， 唔系 FF 噶，已经有咁嘅计划嘅。 有呢个计划系嘛？ 我有呢个卡壁嚟啊嘛， 卡壁嚟计划系啦， 啲浮游炮啊。 我哋之前讲 F 十八讲过一次啦，系嘛？即系嗰啲飞机啦。其实有大量呢啲嘅无人机计划，咁咧就嚟紧睇 F 廿二点样再做啲，因为我哋好晒咯。即系如果可以再做好啲咧，其实将 F 廿二嘅威力咧发挥出嚟嘅话咧，其实我觉得美军咧嗰个全球部署或者嗰个链个系统咧会再强啲，好嘛？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